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and here we go. 在第四课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 there be 句型，也就是 there is 还有 there are 等等的用法。我们可以说 there is a blackboardat the front， 那么在教室的前面呢有一块黑板。那么如果我们想问在墙上有多少张图片呢，我们可以问 How many pictures are there on the wall？ 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比如说 There are seven pictures， 啊，一共有七幅画。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形容人的说法。首先来学习一些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Little, little, here, here, she, she, hair, hair, eye, eye, mouth, mouth, lip,lip, tooth, tooth, teeth, teeth, ear, ear, arm, arm, lovely, lovely, do, do.Does, does. 当我们在形容人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说到啊，他的头发是长是短啊，他的眼睛是大啊。头发的说法是什么呢 ？Hair, H A I R, eye, 眼睛 ，E Y E, 嘴呢 ？Mouth, M O U T H, 嘴唇是 lip, L I P.牙齿 tooth, T-O-O-T-H, 那么这是一颗牙的说法 a tooth, 如果是这个很多的牙齿我们则要说 teeth, T-E-E-T-H, 再来看看耳朵怎么说 ear, E-A-R, 手臂呢 arm, A-R-M, arm,那么当我们形容一个小女孩她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等等，这个女孩呢我们当然要用她表示女性的她，也就是 she, S-H-E, she, 她是个小女孩呢 little girl, girl 我们以前学过了 little, L-I-T-T-L-E, little, 接下来我们说小女孩非常的可爱 she's lovely, lovely, L-O-V-E-L-Y,Lovely 是可爱的意思。那么在这儿呢 ，here, H-E-R-E, here 是这儿的意思。最后再来看一个助动词的形式 ，do, D-O, do 用于它的时候，我们要说 does, D-O-E-S, does。学好了单词，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A little girl. Here is a little girl. This is her head. This is her face. She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This is her nose, and this is her mouth. Her lips are red. Her teeth are white. Here are her ears. These are her hands. These are her arms. These are her legs. She is a lovely girl. 这篇课文呢，描述的是一个小女孩 ，a little girl. Here is a little girl. 那么看看这个小女孩长得什么样吧。This is her head. This is her face. 这两句啊，用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句型 This is. 看，这是她的头，这儿是她的脸。She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She has, 这是我们今天啊要特别练习的一个内容。She has, 她有什么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她长着什么什么。She has black hair, 那么她长的是黑色的头发 and brown eyes, 棕色的眼睛，看来是个外国小姑娘。请朋友们注意，在这里啊，我们的 hair, H-A-I-R,Hair 是头发的总称，那么因为头发千丝万缕，所以我们呢这个一般也数不过来啊，所以我们在说啊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一般我们就要用总称的形式，也就是用 hair。 继续再来看看小姑娘的五官吧。 This is her nose and this is her mouth. 看，这是她的鼻子，这是她的嘴。 Her lips are red. 她的嘴唇呢是红颜色的。Lips 是我们今天学过的嘴唇的复数形式。Her teeth are white. 还记得 teeth 吗？ Teeth 是 tooth 的复数形式。Her teeth are white. 那么她的牙齿呢是白色的。Here are her ears. 这是她的耳朵。These are her hands. These are her arms. These are her legs. 这三句话呀都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 these are.这些是，最后呢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She's a lovely girl. 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的照片呢，我们可以说 lovely, L-O-V-E-L-Y, lovely. Wow, she's a lovely girl. 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啊，在课文里出现了 This is her head. 再比如说 These are her hands.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跟是动词 be 有关的啊一些用法。我们说 be 动词啊，也就是这个啊表示是的这个动词呢，那么它的形式根据人称的形式的不同而要有所改变。那么什么时候用 is 呢？当我们呀在第三人称单数做主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用 is。什么叫第三人称单数呢？比如说男他呀、女他呀、动物的他呀，或者是啊这个我们说 Mary 某个人呀等等都可以。而动词 be 的另外一个形式 are 则要用在第二人称单数或者是第一二三人称的复数后面。第二人称单数就是 you 啦，就是你啊，那么我们通常要说 you are 啊。那么在这个一二三人称的复数，也就是我们你们他们后面呢，我们都要用 are。 比如我们要说 we are, you are, they are。希望朋友们在练习中呢能够尽量多的来练一练 is 和 are 的用法。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How many hands do you have? I have two hands. How many hands does the girl have? She has two hands too. 在今天的句型浏览里啊，我们要学习How many hands do you have? 就是说你有多少只手。 How many 后面我们可以加一个名词的复数形式 Do you have? 那么在回答 How many hands do you have 的时候呢，我们要说 I have two hands。 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句型， How many hands does the girl have? How many hands does the girl have? 这里什么有所不同呢？在这里呢我们用了 does。Does 后面加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再加 have， 就是说啊，比如说 How many hands does the girl have? 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动词的形式。She has two hands too. Has 是 have 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现在啊，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has 和 have 的用法。请朋友们注意， have 和 has 都是表示有。那么当主语是复数的时候呢，则要用 have， 而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呢，就要用 has。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 have 跟我们上节课学的 there is 有什么区别吗？ there is 不是也表示有的意思吗？什么这个教室里有多少张桌子啊，那么他们有没有区别呢？实际上啊，他们还是有区别的。那么 have 呢，表示的是所有关系，比如说啊，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我有一本书， I have a book。 而 there is 和 there are 呢，则表示这个存在上的有，也就是说在某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在一个教室里啊，有多少张桌子啊，这种表示这个存在的啊性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 there are。在这里啊，我们还想再解释一下 do 和 does。 do 和 does 都是助动词，它们呢帮助这个构成疑问或者是否定的形式。以后呢，在我们的练习中，我们将更多的来与 do 和 does 见面，所以呢，朋友们现在只要记住我们的句子就可以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导真自学英语，现在我们要进入考考你这个环节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一些跟身体有关的一些词。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啊，我想请朋友们站起来。如果我说 eyes， 朋友们就摸一下眼睛，并且说 I have two eyes， 说我有两只眼睛。怎么样？试一下 eyes。接着让我们再来做下面一个 ears， lips。Hands, legs, arms, nose. 朋友们注意到了吗？最后一个是 nose。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几组词里面呢，我们用的都是复数的形式，而最后呢是 nose。 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鼻子，所以您应该说 I have one nose。 非常好。好，在考考你的第二个环节里面呢，啊，还是我来问朋友们一些问题，由朋友们做出回答。Number one, how many hands do you have? Number two, how many legs does your dog have? Number three, how many teeth do you have?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吧。 Well, listeners, one more time,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Hello, everyone. This is Gong Zheng. It's so nice to be with you again. 那么非常高兴呢，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and welcome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and let's begin Section B.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有的说法，就是用 have 或者是 has. 比如说 ,how many hands do you have? How many hands does the girl have? 怎么样？还记得这些说法吗？上次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他们都长得什么样啊。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不过还是首先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Brother. Brother. SisterSister. Look. Look. Short. Short. Long. Long. Can. Can. See. See. But.But, can't, can't, neck, neck, foot, foot, feet, feet. Number, number. 一起先来看看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说法。那么在英文里呢，这些说法非常的简单，所有的兄弟我们都叫 brother, B-R-O-T-H-E-R, brother。姐姐妹妹呢则是 sister, S-I-S-T-E-R, sister。接下来再看看怎么来形容我们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他们的头发是短的，短则是 short, S-H-O-R-T, short。长的呢 long, L-O-N-G, long, long, 长的。那么我们如果要说啊，看一看这张照片吧，让别人看看什么东西，我们要说 look at, 后面加名词。看这张照片，我们要说 look at the picture。 如果我们说我们看见什么什么了啊，看见则要用 see, S-E-E, see。 比如说他的这个头发非常的长，你看不到他的这个耳朵了， You cannot see her ears。 好，再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可以不可以，能够不能够的说法。 Can, C-A-N, can, 能够可以。 Can't, C-A-N 加上撇儿加上 T 是不能的意思。 Can, can't, 或者是念成 can't。 再来看一看这个数字的说法。数字叫 number, N-U-M-B-E-R,Number。 最后再来看看转折的时候我们要用的一个词，当我们说但是怎么怎么样，这个但是就是 but, B-U-T, but。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课文 Brother and Sister。 Text Ken Cohen Brother and Sister. Look at the pictureThe boy is Tom. The girl is Mary. Tom is Mary's brother. Mary is Tom's sister. Tom's hair is short. Mary's hair is long. You can see Tom's ears, but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This is Mary's neck.These are her feet. These are Tom's arms. These are his legs. 我的哥哥姐姐是什么样子呢？ 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这张画吧。当我们让别人看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说 look at, 后面呢加一个这个名词 look at the picture. 当然如果我们在街上发现什么新东西啊，就让人看说，哎，瞧，看。看那是什么啊？那你只说 look, look, what's that?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 look, 而我们要让人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后面要加名词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 at, 我们一定要说 look at, 我们一起试一下 look at, 非常好 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下这张画。 The boy is Tom, 那么这个男孩子呢是 Tom, The girl is Mary, 女孩子呢是 Mary, Tom is Mary's brother,汤姆呢是玛丽的哥哥，我们要用 Mary's brother, 也就是在人名 Mary 后面呢加一个撇儿，再加上 S, Mary's brother. Of course, Mary is Tom's sister. 再来看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Tom's hair is short. 汤姆的头发呀非常的短。 Mary's hair is long. 玛丽的头发呢非常的长。You can see Tom's ears, but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那么你可以看到 Tom 的耳朵，大家注意这个 can 的用法。Can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动词，那么在各种人称的主语后面啊，都用一种形式，也就是我们可以说 He can, she can, I can, you can, 怎么样？非常简单吧？当然了，还有 They can, we can, 等等等等。啊，有的朋友说啊，要是英语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过同时啊，还不要忘掉，在 can 后面呢，通常情况下，它还要跟另外一个动词一起来用。比如说 see 这个动词啊，看见。那么 you can see Tom's ear， 那么我们把这个 see 加在 can 的后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汤姆的耳朵。 You can see Tom's ears， but you can't see 或者是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但是呢你看不到玛丽的耳朵。 You can't see。Can 这个动词它的否定形式呢，也就是说不能的这个形式呢是 can't， C-A-N-T， can't。 在这里想请朋友们注意，如果您说 can't 这是英音的发音方式，而说 can't 则是美音的发音方式。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描述。 This is Mary's neck， These are her feet， feet是脚，也是 foot 的复数形式， foot, feet， 这些是他的脚。 These are Tom's arms， These are his legs。 这些句子呢都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啊，这些是 Tom 的胳膊啊，这些呢是他的腿。好，现在让我们跟着 Scott 按着节奏来把这个课文一起来读一遍。 The boy is TomThe girl is Mary. Tom is Mary's brother. Mary is Tom's sister. Tom's hair is short. Mary's hair is long. You can see Tom's ears.But you can't see Mary's ears. This is Mary's neck. These are her feet. These are Tom's arms. These are his legs. 读完了课文，让我们一起进入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在今天的句型浏览里面呢，我们将讲到这样几个句型，是我们从这个 Talk About the Pictures 里面摘出来的，大家可以参看我们的课本第30页。那么在第30页的第一个对话里面呢，他说 Look at number one, is this Mary's head? 或者是复数的形式 Are these Mary's ears? 分别涉及到 Is this 和 Are these 的用法。再来看看，如果问这是谁的胳膊，我们怎么说？如果是单数，就要说 Whose arm is it? 复数的形式呢，则是 Whose arms are these? 同样，我们可以接着问 Whose shoes are white? 谁的鞋是白色的？如果要用单数的形式呢，说谁的衬衫是白色的呢，则要是 Whose shirt is white? 如果要问啊，玛丽的裙子呢？What color is Mary's skirt?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Look at this picture. It'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The boy is my brother Jack. The girl is my sister Mandy.Jack's hair is short.、 Mm-hmm. Mandy's hair is long.、My brother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Oh, my sister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Mm-hmm. She's a lovely girl. Yes, she is. You know, Jack's feet are really big, but you can't see his feet in this picture. Mm-hmm.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描述哥哥姐姐长得什么样子的一些说法，同时呢，我们还进一步巩固了啊，怎么使用 is 和 are。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考考你，该您试一试啦。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这个环节中呢，我想请朋友们看第29页的图，一边看图一边注意听，来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好，请注意第一个问题。 Look at number 3. Are these Tom's eyes? 第二个问题。 Look at number 4. Is this Tom's mouth?